发布声明说，因为存在浪费情况，这个挑战无效，世界纪录不接受任何不道德的记录。今天节目我们还要关注疑似恋童癖。我们曾经记得某个男歌手因为猥亵男童被两次判刑，那据报道，这位歌手对男童出奇的贪恋，在心理学上被称作是恋童癖。那最近有一个五旬的大叔被五花大绑在路边的电线杆上示众，这名被绑男子衣着不整，狼狈不堪。据说呢，他是因为多次跟踪骚扰一名女学生，被孩子家长当场揪住捆绑之后殴打。那这名男子是否构成了猥亵，是否是恋童癖，对于恋童障碍者法律如何补缺位？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扬州一份4吨多的炒饭申请吉尼斯纪录，后来有数百斤被送到了养殖场。先来听一段江苏电视台和东方卫视的报道。 4吨炒饭只为炒给吉尼斯看吗？扬州一盘总重量为4192公斤的扬州炒饭刷新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并且随即爆出炒饭当即被当作垃圾送去喂猪，而且新闻图片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在那个巨大的炒饭的那个碗边上站满工作人员，就站在那碗沿上，底下都是炒饭，行长是把它弄起来，完了以后送走。那么很多媒体纷纷评论，包括网友发表观点说这是浪费粮食和作秀，而且光明网有一篇评论文章就说，刷数据式的记录背后有扭曲的政绩观。确实也是啊，你不是4吨多吗？如果我愿意的话，我弄40吨炒饭行不行啊？完全可以嘛。你40吨炒饭弄过以后，我要再破一个记录，我能不能弄400吨炒饭呢？只要你砸足够的钱就可以了。所以这种吉尼斯世界纪录呢，有没有意义？我相信大家都会有自己的判断。 4192公斤的扬州炒饭刷新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家现在看啊，就是破纪录以后，这个炒饭呢被铲进了垃圾车。我们看这些照片，你看巨大的瓷碗里面有工人站在炒饭上，也有工人站在这个碗的边上，而巨大的这个瓷碗呢，就是这个炒饭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时候的它的这个容器。按照这次活动上公布的扬州炒饭的新标准啊，这个配料当中必须是用特等的鲜米饭、鲜鸡蛋为主料，然后呢是以水发海参、鸡腿儿等等这种8种食材吧，反正搭配完成，非常丰富这个搭配配料啊。所以最后当做垃圾呢，很多网友就有点气愤，说这简直是暴殄天物。很多网友质疑以后，主办方回应了，说这4吨多的炒饭，它不是说全部被我们倒掉了，我们倒的那只是已经是怎么说呢，不能吃的那部分啊，它也不算浪费吧。而且我们剩下的也都是拉到什么养猪场喂猪啊，还有一些按照计划给了学校、给了企业。当然这种回应呢，网友似乎也并不太买账，因为网友说眼见为实，你得让我们看到这才算数吧。 嗯，这个纪录诞生的当天呢，新纪录结果宣布之后，主办方对外说，这份炒饭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以后呢，将送到高校食堂和参与的餐饮企业，供学生和市民免费享用。活动后，主办方世界中国烹饪联合会副秘书长桑建树通过了其个人微博发布声明说，炒饭成品已经由相关的参与单位回收，并没有倾倒浪费，少数成品由于放置时间较长不宜使用的也进行了妥善处理。那随后呢，他再次回应说，由于炒饭的量比较大，考虑到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按照有关规则对炒饭成品进行回收使用，我们一点也不浪费，这些不能吃的炒饭都拉到了养猪场，人不能吃，猪可以吃。后来一段现场拍摄的视频引发了吐槽，在这个视频当中呢，工人用铁铲将这个炒饭装进了垃圾车运走了，这一大锅饭眼看着就成了垃圾，网友就指责主办方是浪费粮食，是作秀，处理不当。那这个吐槽还在发酵的时候，昨天又爆出了更具爆炸性的消息，扬州这个最大份炒饭世界纪录还没有捂热乎就被摘牌了。昨天中午，吉尼斯世界纪录官微发布声明说，之前收到主办方提供的书面报告说，4吨多的食品已经妥善分配到了5个接收单位食用，但目前主办方已表示，确实有150公斤的炒饭有不恰当的处理行为，违背了其公司关于大型食品记录当中食品最终要供民众食用不得浪费的规定，因此通知主办方这个记录挑战无效。 吉尼斯方面表示，确实有150公斤炒饭锅底因为受污染而不能食用，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必须宣布记录无效。吉尼斯世界纪录不接受任何不道德的记录。据了解，吉尼斯方面每个星期都会收到1000多条世界纪录申请，但是受到各种规则的限制，其中有95%都会被拒绝。吉尼斯表示，他们是官方的认证机构，只要符合认证标准，机构都可以认证。确实经常会有食品和食物类别的挑战，那很多吉尼斯世界纪录在事后都会出现复议的情况，并不少见。那有关这一大锅扬州炒饭，据知情者透露，这个主料除了有鲜米饭、鸡蛋、海参、鸡腿肉、火腿、干贝、虾仁、鲜笋和青豌豆等等。当地正宗的扬州炒饭价格是20到50元一份，甚至更高。有评论说，这炒饭的命运其实早就被设计好了的，制作过程违背了食品安全卫生的底线，是明知道要浪费的。炒完了饭也不急着盛出来，宁可馊了坏了也要等待完成认证。可见这4吨多的扬州炒饭，除了满足猎奇者的眼睛，只怕就是给吉尼斯纪录的认证者来看。形式主义如百足之虫，为不同层面的虚荣之心提供了各种不计成本的裸奔路径。一项吉尼斯纪录为什么一些地方会趋之若鹜，最多最大最强最高等等，人海和钱海轻易就吹起了一个个纪录的泡沫。有评论说，其实这4吨炒饭喂了猪倒是应该进入吉尼斯纪录了。有民众指责说，太过分了，4吨多炒饭装进垃圾车，如此浪费粮食，这样的吉尼斯纪录不破也罢。那么就相关的法律话题，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京平律师事务所陈思怡律师。你好陈律师。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看到今天早上最新消息，这个记录被摘牌了，那么它有什么样积极的意义呢？您觉得？ 我觉得从现在的现行法律来看呢，可能对于这个浪费粮食的这个法律责任和行政责任，目前还是处于相对空缺的一个状态。那今天最新的消息，对于这个吉尼斯纪录的这个公司来正面回应，对这个4吨扬州炒饭进行摘牌，我觉得是从一个他们主办方来说是一个非常有意义，而且限制这种铺张浪费的行为是非常积极的。 对过去可能有些公司和主办单位不惜一切金钱代价来创一个最高最大最强，那么这次新闻也是波浪迭起，现在已经是被摘牌了，恐怕对于以后相关的企业也好，单位也好，你能不能够通过浪费大量的社会资源去获取一个名利性的东西，就会谨慎的更多了。 对的。 那么这个从严格意义上讲，这4吨粮食不管浪费了多少，量还是比较大的啊，那谁来买单，谁来负这个责任？ 对于这个问题呢，国务院法制办在2012年公布过《粮食法征求意见稿》，在第4章专门规定了粮食消费与节约。虽然这个意见稿现在还没有正式的公布和实施，但说明国家对于粮食的节约问题还是非常重视的。同时还有一些正在实施的文件，比如国家粮食局关于大力促进节粮减损反对粮食消费的通知，还有关于厉行节约反对食品浪费的意见，这些里面都对粮食食品的节约提到了这些问题。但是这些规定对于粮食节约都多用到的是一些倡导和鼓励，说明目前呢现行的法律法规对于这一点更多的还是停留在道德舆论层面。对于浪费行为所对应的法律责任还是相对缺失的一个状态。我们常说这个法律是社会道德的底线， 对， 但是所有的事情如果都通过法律来规制，显然也是不太现实。从这个扬州炒饭事件来看，虽然表面上是活动举办者来买单，但实际上其实还是一种社会资源的浪费。所以我觉得对于浪费的这个问题，还是应该从提高大家的节约意识来做起，这样可能效果会更加积极和有效。 那现在确实这个认证也被摘牌了，也浪费了很多粮食，有没有可能这个上级的部门对于这个扬州地区主办方有一个行政方面的一个处罚，可不可以？ 我觉得这个问题，一个是要看主办方的这个性质，比如说是如果是一些民间的企业或者个人来举办的话，对于这种粮食流转到消费终端的这种情况，如果强制的用法律来进行调整的话，可能是涉嫌一种就是重刑的这么一个问题。但是如果主办方是一些政府机关或者行政机构，那他作为这个特殊的这种主体身份来说，他首先应该就是遵循这个社会道德的底线和公序良俗。所以他来举办这个事情的时候，应该会考虑到这个浪费的问题。而他做出现在这种相对严重的这种浪费的结果来说，我觉得应该有一个行政机关内部的一个追责的这么一个机制，相 对 合理一些。 网友们也希望能有一个结果哈。那为什么现在有些地方这个花了大价钱来浪费资源，只是来博得一个吉尼斯的加冕，这种现象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吉尼斯纪录这种设立的初衷应该是鼓励大家挑战自我，超越自我。但是对于这些年频频出现的，比如说四吨炒饭或者最大火锅之类的这种吉尼斯纪录呢，我个人认为已经背离了刚才所说的这种吉尼斯的这个设立初衷。本身这种所谓的纪录，它并没有真正的技术含量和意义。只是这种简单的数量堆积， 说40吨也可以， 对， 也并不难达到。 这个可能就是一个你有钱就可以做到的这么一个记录。如果这种吉尼斯加冕的背后呢，其实更多的是一种资源的浪费和哗众取宠的目的， 也是一些畸形的这个政绩观。 确实，所以说我个人觉得这个还是非常不可取的。 那现在为什么还有不少地区确实想通过这个吉尼斯来撞门面？ 这个我觉得主要原因呢，还是一种非理性的发展焦虑。在没有资源优势、没有政策优势、地方政府又懒得想办法谋发展的情况下呢，最省事儿的可能就是申报记录来刷刷他所谓的存在感。在缺乏创新意识的这治理思维之下，他们所谓最直观的政绩就是这种数字记录。这种没有底线的吸引眼球，把廉价的这种世界之最当作地域或者城市营销的捷径，我认为是活动举办者的这个价值观、荣誉观以及政绩观的一种扭曲。这个问题我还是比较值得反思的。 其实现在已经这个记录被摘牌了，应该对有将来想举办这样所谓记录加冕的这个单位和这个机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警示和思考。 是。 那面对我们国家还有很多贫困人口哈，这个甚至还有一年只吃一次肉的山区群众，那活动主办方有回应说可以让猪来吃，那很多的网友们对这个回答也是吐槽。那听到这个回应，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我觉得主办方说这个话的初衷呢，可能是想强调这四吨扬州炒饭呢并没有真的浪费。 没有浪费。 对。但是单从他的表达来说，我觉得可能还是太过直白了。确实是没有顾及到那些相对贫困而且连温饱解决都成问题的人的感受。同时主办方这种就是可以说可以让猪吃的这种言论，同样是对于辛勤耕种的农民来说也是一种感情上的伤害。确实这种言论还是不太得当的， 听着还有几分冷的感觉。 是。 那这个博德吉尼斯应该以什么样的标准为底线呢？有什么样的警示吗？ 我觉得吉尼斯纪录应该作为大家茶余饭后的一个谈资，它只是一种客观的记录，而不是应该成为大家就是以浪费为代价而过分争夺的一种荣誉。只是盲目追求这种一个罪字刻意营造的吉尼斯纪录，基本上没有它存在的意义。在博得这种吉尼斯纪录的同时，还应该充分考虑是不是符合法律的规定。 首先是要合法。 这个应该是一个基本的底线。然后还有一个要考虑是不是顺应民意以及符合公序良俗的问题。只有兼顾多方面，才能让这个吉尼斯纪录不再像这个新闻里面所提的四吨炒饭一样留下一个比较负面的这么一个记载。 好，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那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下面这个案件。中年大叔骚扰初中女生，被女孩家长绑电线杆示众。 科技升级，想你所想，依维柯真果五登陆北京，搭载全新 F1 动力，绿色环保，节能静音，到店品鉴更有惊喜。详情请群400-828-1890，400-828-1890，南京依维柯。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正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编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警情故事，法治事件， 每天咱听听警法在线怎么说。 纷繁世界，平常心态， 听了别人的故事，过好自己的生活。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40，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中年大叔骚扰女初中生，被愤怒的家长绑电线杆示众。昨天这条新闻引发了诸多网友的围观和跟帖评论，评论数也是位列了新浪社会新闻的评论数第二位。最近在宁波余姚望梅路，路人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有一名中年男子被五花大绑在路边电线杆上示众，这位大叔敞开的西服上衣被紧绷的绳子拉到身后，白衬衫胸前的扣子也崩开了，腰带也松了，头发耷了下来，形象狼狈不堪。边上有不少路人围观，这图片中大叔的眼部被打了马赛克。有知情网友爆料说呀，这名男子因为骚扰跟踪一名女学生，被愤怒的学生家长当场揪住绑在电线杆上殴打。那目前警方正在对此事进行调查。那据附近的一位店铺老板说，被骚扰的女孩读初中，这一个星期以来呢，每天上下学时间，这位大叔就在女孩路过的地方守候着，对她跟踪尾随进行骚扰。女孩家长得知以后很愤怒，就在孩子的上学路上埋伏。这天这名男子又出现了，被家长抓了个正着。男子就谎称说想认这个女孩做干女儿，结果被这个女孩家长打了几耳光，报警之后绑在了电线杆上。那民警说赶到现场之后把男子带走了，经过检查女孩呢是没有受什么伤害。警方说这个男子姓徐，今年51岁，经过审讯，徐某对骚扰女生的事实供认不讳。警方表示，如果说公众发现有人在实施违法行为，应该尽快将其扭送到公安机关，这样将他绑在柱子上是不可取的。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据当地媒体报道说，今年以来宁波已经发生了多起未成年人被猥亵的案件。在8月份，一家幼儿园一名6岁女孩遭55岁的幼儿园门卫猥亵。10月11号，宁波某地发生2起猥亵案，受害人都是未成年的男孩。还有10月19号，猥亵4岁女孩的某幼儿园门卫被抓。今年3月份，慈溪法院曾经审理一桩猥亵儿童案，男子胡某经常是以问路和做游戏为名，寻找无人照看的小孩猥亵，被判有期徒刑3年。好，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点评嘉宾是来自北京京平律师事务所的陈思怡律师。你好，陈律师。 你好。 那从目前报道看，女孩子被跟踪的女孩是没有受伤了，那么这个男子徐某会承担法律责任，会被法办吗？ 首先呢，女孩没有受伤并不代表没有违法行为甚至犯罪行为的发生。法律不仅仅只针对那些对公民人身造成直接伤害的行为，对于以其他形式侵害公民人身权利的违法犯罪行为也同样应该予以规制。虽然新闻中对于这个 大叔是如何骚扰女孩的具体行为没有进行一个详细的说明，但可以基本推断出他所实行的可能是一种侮辱或者猥亵的行为。对于侮辱猥亵行为相对较轻的尚不构成犯罪的，应该追究其行政责任。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都有相应的处罚规定。相对于情节恶劣已经构成犯罪的，应该追究刑事责任。根据犯罪构成的不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关于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猥亵儿童罪甚至强奸罪罪名论处。 我们看到有行政责任还有刑事责任。 是。 那从目前报道的这个背景来看，这名男子跟踪啊，说是跟踪猥亵这个女孩，有可能会构成一个行政责任还是刑事责任？ 这个主要还要看一个是警方的调查，还有一个证据的固定，然后再看结合他的这个社会危害性以及是否构成这种刑事的这种相对严重的这种结果，然后来看是追究行政责任还是刑事责任。 那如果他仅仅是一个跟踪了若干天啊，不是一次两次，跟女孩想做干女儿等等等等，没有什么身体的接触，但作为女孩的家长来讲肯定是非常气愤的啊，因为对女孩形成威胁了嘛。那这种情况没有对女孩没有伤害，也没有什么一些身体接触，只是跟踪她语言上的这种对话，这个会有责任吗？ 这个我觉得可能构成一个侮辱他人的一个情况。因为相对于猥亵来说，可能他是有一个实际的一个行为或者一些特定的一些动作呀之类的来界定，但是对于侮辱来说，有可能是一些行为上的侮辱或者是言语上的一些骚扰，这些在行政责任里面或者是甚至刑事责任里面都有相应的规定的。 那么如果说对未成年人实施强奸和猥亵犯罪是从重处罚的，法律具体怎么规定的？ 对于这一点呢，刑法在强奸罪、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还有猥亵儿童罪的法条里面都规定了，对于奸淫不满14周岁的幼女以及猥亵儿童的应该从重处罚。同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多部门共同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中，对于对象为未成年人的各类性侵害案件在司法实践中是如何认定以及构成都有详细的规定，同时还着重强调了对于这类犯罪不仅应该按照法律规定从重处罚，更应该依法从严惩处。这些规定的目的呢，还是为了对处于弱势的未成年人的人身进行着重保护，减少性侵害犯罪的发生，让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同步健康成长。 这个媒体当地媒体报道说，近来当地也发生了多起未成年人被猥亵这个案件，那这个案件也引发了人们对于一种心理障碍的关注。我们曾经记得某个歌手，男歌手两次因为猥亵男童时被抓判刑了。那据报道，这位歌手对这个男童是出奇的贪恋，在心理学上被叫做恋童癖。那么对于这个恋童障碍者，他本身如果没有行为的话，他是不犯罪的，那法律怎么能够对他不缺位呢？ 首先，这个恋童癖或者咱们说的这个恋童障碍是一种性心理疾病，它并不是一个法律概念，它是由心理、社会、家庭、性格等多重因素所造成的，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问题。在美国，恋童障碍者基本和恐怖分子是一样的，是联邦政府严加防范的最主要的通缉罪行之一。用这么高级别的刑罚，是由于恋童障碍所威胁和可能伤害的对象是儿童或者青少年。而且恋童障碍者一般情况下呢，是和这个正常人是没有区别的。有可能还从外在表现来看呢，还更加的这个斯文和得体。就比如说刚才咱们新闻中提到的这个大叔，他也是白衬衫、西装领带的打扮。很早呢，美国就专门颁布了针对恋童障碍的法令，建立全国统一的恋童者 DNA 信息库，并向公众开放。相当于呢，是给这类人员呢贴上一个永久的标签， 都防着点他。 对，从最大程度上让公众对这类人员进行必要的这个防范。 同时呢，韩国在2011年也通过了对侵害未成年人的性犯罪者实施化学阉割的法案。 嗯， 可见世界各国呢，对于这个恋童障碍者以及对未成年人实施性侵犯或者性犯罪，都是下重罚进行规制的。 嗯， 和上面这些国家相比呢，我们国家现在对于这类性心理疾病人群的关注程度还是远远不够的。 对。 保护力度和效果也一定程度上是不尽人意， 嗯， 所以说还是应该尽快通过立法来弥补，还可以建立专门的保护机制与法律共同作用。同时呢，对于国外的相对成熟的这些机制，我们也可以一定程度上借鉴，从而达到一个切实全面保护这个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目的。 你像这位大叔，家长很愤怒，把他绑在电线杆上示众，那孩子就安全了吗？那从广义上来讲，真的就维护了很多孩子的安全，其实未必是吧。 是是，对于新闻里的这个大叔一个人被绑，肯定不可能杜绝这类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 你看他可能行政处分以后，他可能将来还会去跟踪别的女孩子。 是因为这是一种，刚才咱们说到了，是一种性心理 疾病。 对，他可能对于他的行为他有一种不可控性，但是对，但是这种不可控性还是不可能是由于他的这种心理疾病而逃避法律或者行政责任的这些追究。嗯，这类违法行为频繁发生，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行为人因此被追究违法责任的概率比较低。 嗯， 主要呢是因为被害人很多都羞于或者不敢于对这类行为大声说不。猥亵儿童的这类嫌疑人一般会选择相对隐蔽的场所作案，找目击者就变得比较困难。被害人陈述也是主要的法律证据，再加上孩子被侵害后因为羞涩或者害怕，一般不敢和家长说。 嗯， 而且很多家长首先就有着这种不愿声张或者羞于启齿的态度，这就导致这类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取证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嗯， 我觉得作为孩子家长，首先应该自己端正态度，并且一定要教育孩子，遇到这类侵害要勇敢说出来，遇到这种事家长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 嗯，保留证据。 对、 嗯、 是可以由专家为孩子做身体鉴定，从而固定和保留好证据，来追究不法人员的这种相应责任。 嗯， 同时呢，对于这类违法犯罪行为每次发生必予打击，也可以让违法行为人不存在逃避处罚的这种侥幸心理，从而杜绝这类犯罪的发生。 嗯， 另外这个孩子家长把这个徐某绑在柱子上，警方说是不可取的，为什么？ 嗯，可能大家会觉得新闻里的这个家长的做法啊非常的解气啊，但是从法律角度来讲，这种做法确实不可取。 嗯， 这种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种我们叫做同态复仇的这种模式早已经被现代法治所摒弃。在面对违法犯罪行为时，除了法律规定的正当防卫情形外，法律没有赋予公民任何任意对他人处以刑罚或者处置的权利。对于一些情理上可能理解的解气的行为，可能会让你因此而受到法律的追究和制裁，反而给自己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本来你是受害者，你可能反被追究法律责任，有这样的可能性。 对，很有可能。然后新闻中的这个家长呢，把这名违法行为人捆绑在电线杆上示众，并且殴打他的这个行为，从法律角度来说，可能涉嫌一个公然侮辱他人以及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这个情况。这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都有相应的处罚规定，如果程度严重的还可能涉嫌犯罪。原本是出于保护子女的目的，最后反而被认定为违法并且予以追究，可能从情理上很多人都没法理解。 好，接下来是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北京电台第七届听众喜爱的主持人大型评选活动，投票历时60天，10万听众直接参与。